好，今日呢我哋三个人实在讲唔定口，或者係我同老先讲唔定口。 係呀，冇咗做听众㗎啫。因为你知道我年纪少啦，係咪先。 嗱跟住呢，其实喺我第五节呢我都盡量快啲讲完佢啦。好，出张图先，我俾你拿冇走住。出张图先。嗱，得唔出就唔紧要，我哋继续讲落去啦。头先我哋所讲个华山嗰个问题呢，就係、是、呢后来呢啲军警系成万人咁样要介佢哋走啊，咁介佢哋走嘅时候咧，嚟了啦，你报社都拖马啦，跟住啲人点啊，就拦住路唔俾走啊，跟住咧本来喺架车入边嗰啲叫做猪笼车，纷纷就跳落嚟走啊啲人，咁其实就发生过呢啲事，咁啊去一去逃啊，布里达唔该，继续去，系啦，继续去。系啦，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啊！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。嗱，呢度咧就系当日《星岛日报》个头条啦。嗱，后边嗰个相咧就啲人踎晒喺度咧，就已经被人捉咗。 而家啲报纸唔会再识得用呢啲咁。 呢个系右去左啊，而家系左去右啊，系唔同咗，因为中。即系传统嘅中国嘅文字系 有 去，有去，同埋疲于奔命嗰呢啲咁嘅四字词 啊嘛， 系啊，唔识嘅呢啲人。 好，继续去图啊，继续去啊，继续去图，系下一张，系我继续讲先吓。咁跟住好啦，咁嗰、那个三万人事件之后咧，其实咧。香港政府咧就好想將個波呢、這個叫波人球、就想踢去聯合國嘅，就話喂呢班難民嚟嘅，好翻翻嚟收波呢頭，翻翻嚟先， 水圖 翻翻嚟先，翻翻嚟想踢去俾聯合國話，喂，屌呢班難民嚟，關我春事咩？大佬你揾聯合國嗰啲咩咩咩專員公署嚟搞搞佢啦，跟聯合國話喂。符合難民資格咧，有兩個嘅資格一定要符合嘅。第一個咧就係佢自身嗰個政治立場同個國家係完全唔同，所以佢要走路。第二個咧就係呢個最明顯啦，你本身個國家係唔承認你係公民，你要走。 但係佢哋基本上就因為冇飯食，同呢兩樣完全冇關係。 呢個第一啦，第二樣嘢聯合國先夠串啊。喂，唔係喎，佢嗰個地方咧。 唔系我哋成员， 国家都唔系我哋成员。 唔系我哋成员，而家个主权唔系我哋嘅成员。 好啦，跟住咧，联合国咧耍太极啦。喂，我哋联合国中国有席位噶，喂，中华民国你嚟管管先，咁就揾得跌。喂，蒋介石你跟佢呢单嘢。咁蒋介石话：哇，咁大坛嘢啊，咁啊，咦，睇嚟佢哋咧啲人走，即系话共产党政权不稳。咁跟住佢哋就谂住揾着数，就真系派啲人去接仔佢哋咧，接去台，系有人去咗台湾嘅。咁但系问题咧就系、是，原来发觉出嚟嗰啲人咧，除咗冇飯食之外咧，或者係想有更好嘅生活之外咧，其實對呢、這個共產中國都好忠誠嘅，即係策反唔到，跟住就即係呢一樣嘢就做得好立啦咁樣。咁好啦，當日呢班人咧就補充咗香港咧經濟起飛嘅重大勞動力，因為呢班人咧搏命啊，揾食啊，搏命啊，真係搏命。 你要明白，佢喺大陸咧就36.6。留得嚟香港咧，你只要揾36,000都得，你肯做得噶啦，完全系两回事啊！ 嗰阵时候咧，普遍嘅人工咧，大概系22蚊到一个月，做几个职位都系噶，见到啲文天几做都系20几蚊一个月。嚟到香港咧，嗰啲人话：，一去印刷厂做嘢800蚊一个月，哇，多成几十倍啊，耶！咁 喂，同埋有好多系因为有一个逃到落嚟，上高就有啲人就有饱饭食啦嘛，寄钱翻过去。 系啊，咁当日咧，因为咧，佢哋宣全香港咧，即系国内咧就话唔系咁好嘅，好惨嘅。但嚟到你知啦，中国人最叻咧，唔系用个口嚟投票，亦唔系对手嚟投票，系用对脚嚟投票。即系话咧，有句说话广东人最啱啦，契弟 就 系啊，哇，走啊，走啦、所以咧就其实呢段历史话俾我哋听咧，中国系好多苦难嘅，多灾多难。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。政治呢样嘢就系共产党会觉得，我放，你就乱，我收，你就死。好啦，去到5月22号咧，共产党嗰搞唔掂啦。5月5号至5月22号啊，5月22号咧唔得，落闸，派万几个军警去边境嗰度 閘住曬，唔再俾你哋落嚟。 嗯， 咁當中梗係好多嘅故事發生啦，咁嗰啲我唔細表啦。但係足足咧，據統計咧，因為統計唔到佢逃難落嚟幾多人，但係統計到香港增長嘅人口咧，喺呢十幾廿年入邊增咗百幾萬咯。 咁你咪計翻個百分比啊，幾多人逃難？ 嗱，有三樣嘢咧係可以統計到嘅，即係計到數嘅。第一個樣嘢就係、是。百几万嘅人口增长，咁你计埋自然死亡、自然出生，咁其实都有条数噶。第二个统计咧就系、是，其实好多人咧，咁联合国就唔系唔做嘢，都有做嘢嘅，就成立啲专员咧，就去睇一睇啲人啦。咁有啲就去咗英美国家，咁其实咧，佢有几个地方咧人烟稀少，譬如话澳洲啦，例如话加拿大啦，呢啲其实好多人都去咗嗰啲地方嘅，但系唔算话主流，大部分都留喺香港，因为唔识英文啊嘛，唔识英文啊嘛。好多人连广东话都唔识，好啦，有啲人去咗台湾嘅，咁第三度坑嘅人数咧就是、其实呢个系坑唔到嘅，即系计唔到数，就系、是、好多逃难系死咗， 嗰啲梗系坑唔到啦， 死咗， 因为上高唔会俾个官方数字你嘛， 佢自己都统计唔到，咁几多人走咗唔知，但系估计咧经历过呢段时间咧，我觉得吓，我觉得吓，荣少觉得吓，180万呢个数走唔甩。 你讲死啊？ 总共 总共数总数嚟 哦， 死加香港，即系生与死加加埋，我谂180万走唔甩。我谂大概四五个人咧，可能会一个唔喺度噶啦。 系 系啦系啦，阿老师你都话有啲事件系好恐怖噶。 哇，嗰阵时恐怖。因为由于经过咗多次嘅制水咧，咁咪中国同香港同大陆咪达成咗呢个 东江水 咩向东咩嚟香港啊？ 东江之水越山啊！ 越山来系啦，咁咧嗰啲人咧就以为嗰条管道发达啦，你走入嗰条管道， 你开晒啲关咯， 直接就嚟到香港，佢又唔知道原来有闸制呢样嘢嘅。就嚟到香港嗰段咧，根本过唔到，卒之就好多人就喺嗰度渠，喺嗰条管嗰度 死咗， 然后一开水，哇！啲死尸系咁涌出嚟，供水嗰阵时啊， 佢因为咧佢个管道唔系好大，可能讲一米左右啫嘛，甚至乎细过一米，佢可能咧可以爬入去， 系啊，佢爬楼入去咯。 可能咧佢爬咧，佢唔系一个人爬噶嘛，可能喂扶老携幼有十几人爬，好啦，当你爬入去嘅话，空气已经少啦，咁你爬入去咧，喂。出面塞住咗，你向后退，你后面嗰啲咪退到咯，退到都去到，可能都退到唔好远，但系塞死晒啦。 系啊，其实焗死又有，跟住死好多，好恐怖嘅，即系开喉嗰阵冲好多死尸出嚟。 系啊，所以呢啲又系计唔到数咯，好多人咁样去，真系咁惨烈啦。咁又经过又有啲喺深圳台，譬如试过有一次就系五月份嘅时候咧，就啱啱都系嗰段大逃港潮嗰三个礼拜，咁有一日就突然间落大雨，台风，你知香港啦，五月份打风季节，突然间系有大水嚟，结果成个深圳泛滥，就系嗰一次咧都浸死咗几百人， 系 嗰啲尸体系成个平原好多散散落落喺度嘅，咁即系成个事件系好恐怖。喂，好，继续去图先，睇啲图去唔晒。 所谓知识几紧要咧，而家啲人睬你都傻啊！ 我帮你睇，继续去图啊！ 嗰个入嗰度死梗啦，系嘛？捐入潮渠就 系啦，呢个就华山啦。嗱，当日咧啲警方就系捉到啲人咧，就集中去喺一笪地方嗰度啦，就准备遣返啦。啊，继续佢系啦。嗱，呢啲咧就系一啲去到啦跌伤咗嘅状况啦，或者系排住队出嚟嘅啲人。 喂，嗰阵时都仲未赤化都好犀利，仲有花衫着。 唔系赤化都有嘅，不过系后来咧再统一咗之后，因为城市都有嘅。我知道你所讲嗰啲绿色嗰啲话， 唔系灰啊，绿唔系。 佢嗰个六几六零年头都有嘅。 我怀疑嗰个咧踎喺度嗰个系接济佢嘅人嚟嘅， 即系唔系上高。 咁你见到唔系皮毛骨瘦啊嘛，接济嗰啲你见到比较摩登少少 啦。仲有电发 系啦，好，继续去啊。 下一张， 下一张。嗱，呢个就系将嗰个放大咗，啲人系真系走落嚟嘅，即系呢啲可能已经俾啲军警即系押解去咩噶啦，去啲军营或者遣返咁样啊，再去啊，系啦，嗱呢啲咧，净捉到佢哋之后咧，可能佢已经系脱力啊，个人已经冇力啊，咁咪拉住佢走咯，饿咗你知几日啦，继续去啊， 系啦，呢啲咧就系当日嚟到香港咧，就系住啲木屋啦。即系其实个生活环境都唔系咁好嘅。 其实卅岁香港卅岁人可能冇见过以前我哋叫做木屋啊、寮屋啊，即系钻石山嗰啲啊，或者 大磡村啊嘛。我细个都仲有大磡村。 吓，咁你证明你都吓。 咁我喺旧区长大噶嘛，咁细细个玩嗰啲我都好多都知嘅，系啊。啊，继续佢啊，继续佢啊。好，跟住咧就系咧呢个就系即步即驾嘅遣返啦，一家人咁样俾人哋去 台湾上车， 上咗车啦， 俾袋面包你啊，好走啦咁样。 系啊，仲有冇图啊？系仲有张嗱呢个咧嗱好啦，咁时间再转啦，嗱我哋啱啱讲六二年啦，其实由六二年咧到咗七几年到八几到八零年咧，其实偷渡系冇停过，不过就唔系集中喺一个地方啦，即系唔系话再系嗰个位置冲落嚟，而系游下水啊，好多嘅地方落嚟啦。咁好啦，问题嚟啦，到咗七四年，港府觉得你哋咁样逃离都唔系一个办法，咁不如就整一个叫政策叫抵旅政策，因为我唔想再请咁多人去守住个关卡，嗰度就下下都一千几百人喺度，白鹰捉鸡仔咁样，唉，唔好烦我啦，咁好啦。抵旅政策咧，嗰个要点系乜嘢啊？先人， 总之你有本事离开新界出到市区，我就当你成功入咗香港， 当你赢。抵旅咧，即 系 以前打棒球咧， 系啦， 去到嗰个抢嗰个女人攞一分， 翻去本旅由一旅走四，走到去本旅， 即系 第四旅本旅，咁你攞分咯， 系啦，攞分。咁抵旅政策咧嘅要点就系话咧，其实一嚟到市区，你就可以去入境事务处度咧，就攞咗我哋叫做行街纸，临时。居民证，你住满七年就正式成为咗香港居民。 但系又令到有一个新兴行业，打人蛇。 啊，呢个啊，大家要讲讲啊。 因为我僆仔嗰阵时咧，喺天水围嗰阵时，即系唔系而家嘅天水围啦， 乡村嘅 乡村咧，即系全部都鱼塘嚟嘅。基本上咧就即系流浮山啦。 系。 咁咧，其实咧每一日都好多人咁样走嚟。 系。 咁咧，我哋僆仔嘅时候咧。就見到呢啲咁啊，要佢哋受保護嘅動物，咁啊當然要保護佢哋啦。咁啊接咗佢翻去啲朋友屋企，咁啊最緊要咧就識打電話，又佢又記得佢親戚朋友嘅電話，咁咧就收一筆开心嘅费用，吓咁咧就令佢哋又 系啦， 再整费，咁啊等佢哋开心心咧，就佢家人嚟接佢。其实而嗰阵时出市区咧，佢哋即使搭车或者搭的士或者成咧，都好多关卡。其实 系啊， 冇错。 喂，依家反而嗰、那个依家横州咪整得好好嘅，依只横州都系嗰个办公圣地嚟。 系啊，冇错。咁但系咧就嚟接佢哋嗰度啦，其实见到佢哋系。好开心，但系咧又带佢出去嘅时候咧，就即系嗰啲人好紧张。 系啊， 我爸爸当日嚟嘅时候咧，我义工带走啦。我义工就好醒目嘅，佢系当日已经系做紧啲工程嘅行业咧，就有啲架撑袋啦，就孭住架撑袋，孭住啲梯，就嚟接我阿爸走。我阿爸就负责孭梯，负责孭嗰个架撑袋。我义工就话：，诶，佢帮我做嘢噶嘛，即系有个理由啊。你俾个理由人哋，人哋咪俾你走咯。 喂，同埋嗰个，咦，唔系话系咪抵旅政策之后，就香港人要攞身份证？ 好似系啊，七四年之后， 其实香港人咧系有 唔系，即系要带身份证出街。出街系咪抵旅政策之后？ 抵旅政策之后 系啦，以前就系我哋唔使带身份证出街。 我记得最记得就八零年之后， 嗰阵时身份证咧系攞咗之后咧就要收埋喺屋企，惊死会点啊？从来都冇嘅。但系抵旅政策之后咧就 系 话，差佬喺条街度系有权守你嘅身份证。如果你冇 身份证， 就拉翻差馆噶啦。 唔系身份证，身份证明文件，你代本 passport 都得嘅。 因为嗰阵时啊，应该你讲过系八零年之后，因为八零年咧就正式咧封关啦，就除非你系申请。嚟嘅就俾你入，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俾你入嘅。咁嗰阵时咧，正式就入境处咧就去排咗攞身份证，系最后一次放宽你任何香港人。你话你香港人啊，你嚟攞身份证啊，就自此之后咧就带身份证出街啦。 系，仲有三粒星， 系啦，八几年就三粒星啦，八七年到啦。 三粒星同埋咩绿印系嘛？ 系 未黑印就 系 即 系 香港噶嘛？ 系啦。 我记仲记得嗰阵时身份证好鬼核突嘅。 嗰阵时仲要咧分开咧，如果你去外国旅行啦，咁又你有啲我爸爸中国嚟嗰啲咧就 CI， 我哋香港出世嗰啲咧 就 英国蓝色嘅 passport， 但你一定要话你系英国籍喎，唔系你攞唔到 passport 噶。C.I. 你又攞 C.I. 嘅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啊嘛 ，C.I. 系 而家样冇 C.I. 而家新移民嚟香港咪攞 D.I. 咯， 系 一样嘅啫嘛，不过 C.I. 变 D.I. 喂，同埋嗰阵时啲身份证咧，其实都唔系好尊重我哋香港人。你记唔记得以前身份证系点啊？ 一个样有张有个手指模啊？ 仲有呢后面有成个监趸咁噶， 有个人尺寸 咧，系高噶，成个监趸咁噶，你有几高啊？ 有几高？啱啱 系啊，差在未有侧面嘅， 揸个乜牌？ 喂，但系再冇图啦，再冇图，再冇啦。嗱，咁其实今集咧嘅时间就差唔多啦。咁我又将个古仔再讲多少少，就系因为我而家做紧个工作啦，我嗰个工程公司咧，即系帐篷工程咧，就其实62年到而家嘅，今年就啱啱系56年。 一落嚟 就做咯，一落嚟就我义工系做呢样嘢噶嘛， 系。 咁跟住我老豆就帮咗佢做一段时间之后咧，就自己去学师，到差唔多年尾嘅时候咧，就自己就开咗呢个公司名咁样。所以我哋公司嗰个电话咧，其实系由5个字开始用到而家8个字咯， 哇，不停加前面， 系啊， 本来叫35667，跟住935667，K935667，39356627，239356627， 系啊。以前三字头就九龙，五字就香港，零字就新界 啊嘛，系啊， 咁咪变一二啊嘛，系咯， 拨啲嘛。咁好啦，咁其实个古仔就话咧，我哋人生好多起起落落嘅，咁我哋亦唔需要为少少事而唔开心，亦唔需要咧为啲好开心嘅事，你又觉得得意忘形。咁好似我成日觉得咧，我13集即系讲多2分钟嘢啦，13集我嚟到巴打啦，唔系叫台啦，而家巴打啦，你个系一个缘分嚟嘅，我识个大肥。一个缘分，我识到仙人一个缘分，我系透过仙人先至会有机会做节目，又透过仙人先至识到大肥，咁所以咧，我觉得系人与人之间，甚至乎系点嘅串联都好咧，都系一种缘分嚟嘅。 睇下孽缘啦，定系善缘啦， 冇错。 即系我哋呢啲就比较，即系我觉得啫，即系我哋系比较重人情啲嘅，即系唔系用钱嚟衡量，系用人情嚟衡量先，可能会舒服啲咯。 系， 所以点解今日会请大肥嚟做节目咧？就因为我想我哋好似我哋咁样三个咧嚟做一集节目，我想系一个圆满嘅开始，亦系一个即系季度嘅圆满嘅结束。系啊，因为我哋当然唔会存在住有任何咩嗰啲咩挑选，因为本身我哋嘅根底就系老友，所以咧以前曾经试过咧有人同我讲阿诗人啲咩。我咩冇嘢好讲，因为点解我同师傅都老友，即系你做唔做节目好闲事，我哋大家都系朋友，系咪？ 咪曾经有个 经历啊，你 曾经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啊，讲嗰句嘅，佢话点解？喂，点解佢？我话屌，你做咩同我咁 friend 嘅？即系有人问佢，你点解同阿诗人咁 friend？ 我师傅真系朋友嚟噶嘛，即系十几。 佢话我同诗人做朋友咧，系唔需要有戒心啊。即系我唔会算你啊，又冇我同你做朋友，即系我唔会有其他企图嗰啲嘢。 食饭咪食饭咯，未必食饭倾咩，我就倾闲偈都得噶。 系啊， 食饭倾闲偈。 即系佢话识你就好简单，你又唔会算我，又唔会害我，系嘛？ 不过咧，即系咁啦，即系交朋友就系咁咯， 咪咯， 即系唔使话好深交，但系起码出嚟，即系大家开心心。钱即系唔好成日将钱摆最前面嗰嚿， 系 啊，因为我最近都发生好多事，就系好多都系为啲钱，但其实就冇嘅，咁但都摆咗前面，咁啊卒之就睇下你自己嘅取舍喺边度。 我哋嚟咗巴打台都差唔多有4个月啦， 系啊， 咁我哋都见到好多事发生嘅，咁亦感受到好多事情啦，即系大家有啲共同面对啦，有时有啲可能系先人去面对啦，有啲可能是太妃去面对啦。咁我喺侧边我睇到好多好多嘢， 呢啲人性啊，历史启示率就系人性嘅启示。 冇错啦，啱啱入嚟之前就同大肥讲，其实点解荣少咁中意历史？荣少唔系中意睇历史，唔系中意数据，中意一样嘢就睇人性，睇人一样嘢可以扭曲得好紧要嘅。 佢就喺历史度不断咁重演。 系啦，咁今集试过接。咁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，希望有缘嘅话咧，我尽快再同大家见面啦。 好快归队添， 唔系我插科打诨嘅，得闲咧会摄咗视频嗰度，得闲咧可能会带翻个节目出嚟，我唔知噶，因为最紧要就系我都希望咧喺个制作上面帮到巴打， 好啊， 系啦，系希望大家都即系叫做喺呢个网台空间入边，大家继续去开心咁做节目咯，我哋 好 嘛， 好啊， 好，咁啊，到时候我阿仙人下个礼拜同大家见啦， 拜拜。 我可能就1-2个月先系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